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生活比我的话更刻薄。说到这个刻薄哈，我想我们身边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群人，或者一些人，是我们的同事，或者是我们的特别好的闺蜜或朋友哈。他们说话有些时候你会觉得难免有些刻薄，但是这个刻薄到底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一些影响？到底这样的刻薄是一种善意呢，还是真的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有点太重了？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哈，生活比我的话更刻薄这本书哈。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毒舌奶奶，你好。 大家好，我是毒舌奶奶。 对，毒舌奶奶。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毒舌奶奶是一个怎样的人哈。毒舌奶奶其实是一个豆瓣人气的作者，学的呢就是法律专业，做的是创意，严谨的外表与内心，精神与行动不统一的分裂型人格，这是他自己评价的哈。他说嘴毒心善，语言犀利。2012年呢，开始在豆瓣里发表以毒为风格的各种各样的文章哈，包括之前可能大家也都看过一些，比如说莫吉，你要的岁月都会给你，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哈。我想这样的一些文章大家可能不是看书，我估计可能是看微信吧，因为微信里有很多关于转载你的这样的一些标题和文章的东西哈。 对， 其实今天终于是看到活的了哈，看到真人了，原来这些东西都是转自这个叫毒舌奶奶的作者。说实话，看过这本书，尤其是毒舌奶奶这个标题，我本来以为可能是一个稍微有些年纪的或者是很有阅历的一位女士哈，但是我没有想到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女孩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颜值非常高的， 谢谢， 一个女孩，而且最重要的是长得特别的温柔，一看就很阳光的感觉哈，很难以想象是一个毒舌奶奶这样的一个称号哈，或者说是一个特别刻薄的这样一个人哈。小小年纪为什么要给自己起毒舌奶奶这样一个名字呢？ 就是说起毒舌奶奶的时候其实真的还是蛮小的，因为年纪越小就越想表现得成熟一点，所以用了奶奶这个词。然后毒舌呢，其实取这个笔名的时候毒舌还没有那么火，就是确实是周围的朋友说我有的时候就是其实现实中有的话不是特别多，就要不然就不说话，要说话就 噎死人。 对对对，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而且真的是关系很好的才会这样，因为一般的工作中还是很注意的，就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啊、同事啊，在一起玩的时候就经常把他们噎死，他们说你真毒舌，然后我干脆哎呀就叫毒舌奶奶算了， 就把自己的风格延续到底，我就是我，我就是不改。 对对对对对。 后来你发现没有，其实你的毒舌会不会给他们你说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啊或者一些闺蜜带来一定的影响？ 生活中影响不大吧，其实我即使是毒舌的话也就是变着法夸他们，其实真的损他们也不会损到特别关键的地方，就是都是可以接受的范畴之内。 但是你生活当中确实是一个言辞比较犀利的人。 对对对，是的。 而且你这个生活比我的话更刻薄里边更多的写到的其实是关于感情，感情这样的话题，这可能也是80后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哈。 是的。 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说感情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看到你的一个推荐的文字哈，就是说你这本书有一个推荐语，这个标题也特别吸引我。他说世界上能给你安全感的只有自己。 对。 毒舌奶奶最犀利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新作，60篇不娇柔不造作的文字，与我们分享在爱情里如何取胜游刃有余，在生活里如何找到方向活得漂亮，在自己的世界里如何做自己的女王。 这其实也是你自己对于内心的写照。 是的， 就是你也是个女王大人是吗？ 其实是的，我就是说表面上是长得比较软，但是实际上就是还是比较有强内核的一个人。 哦， 对， 那能暴露一下吗？你现在还是单身吗？还是已经、 就是粉丝都知道我就是结婚了嘛。 啊，你已经结婚了。 对 对, 对，结婚了。 我特别好奇你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我老公的性格就是是一个非常强逻辑的理工男，就是非常逻辑，然后一点都不浪漫，然后跟我差不多大，上学的时候谈的。然后就顺理成章的结婚了，就是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很少有浪漫，但是还是非常和谐。 嗯，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确实很好奇的是，因为说实话你的文字很犀利，然后你的很多表达的观点都是有点强硬派的、 嗯、 说实话哈，女王范儿的，很霸气的这种感觉。 对， 我觉得一个男孩想 hold 得住你这么有思想同时性格又这么有个性的很难。 嗯，是有一点。 他是怎么 hold 住你的？ 上学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法律的嘛，但是其实我一直读我文章和追我微信的人都知道我一直喜欢理工男，就是、 嗯、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能性格里面就不是特别能接受特别浪漫的男生，其实我喜欢比较理性的。然后我老公就是传统工科男，他的整个思维啊，包括他的长相都非常的工科， 嗯、 所以 你说长得其貌不扬吗？ 长得还挺帅的，但是就是就是他整个的气质就是非常严谨的这么，但实际上呢，不是夸他，就是确实在其他方面的素养上也是一个很全面的人。 嗯、 然后就是其实上学的时候还蛮崇拜他的啦，因为其实他比我高几届， 哦、 也不是一个学校的，不是一个学校的，他、 嗯、 是那个工科学校的。然后上学的时候带着崇拜嘛，但是走了社会之后就被我碾压践踏，也就是。巧合吧，我觉得缘分吧、 哦、因为你这种性格嘛，可能自然不自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语言、 嗯、 他会受不了吗？他会有受伤的感觉吗？ 不会啊，我觉得 他不会吗？ 我觉得反倒是这个问题要说一说，就是越是理工男他越不会，就是文科男比较脆弱，确实有一颗文艺敏感的心。我们家那个就是你怎么说他都无所谓，他已经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你就是这样的人， 他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 了。对， 没有办法，反正要跟你过到一起嘛。 对 他 就让着你了。 特别客观的人，他就不是会在一些小的敏感的问题上面特别纠结。 那他会跟你争辩吗？比如说有些问题 会啊，比如说我喜欢吃这个辣的。 嗯， 然后他就觉得吃辣的是一件非常不科学的事情，他竟然用不科学这件事情来形容这件事情。 嗯， 然后就我说这只是个人的爱好，然后他就表示这个东西是不科学的，这个东西是不应该的，就是在他的思维中只有对和错。 嗯， 然后逻辑不逻辑，客观不客观，他就很少有喜好。 典型的理工男， 对，特别典型。有一度我也曾经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找这样的一个人？你看我这么浪漫，这么有思想，是吧？ 对，但是实际上就是居家良品，就是居家理性的良品。对， 居家过日子是一个特别好的经济适用男。 对， 所以后来你觉得其实你还是嫁对了，是吗？ 嗯，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就我来说，不是说不喜欢浪漫，其实浪漫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程。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男神放在我面前，我觉得我也没办法跟他浪漫一辈子。 对， 然后其实理工男一开始谈恋爱也挺浪漫的、 嗯、 但是我迅速的接受了浪漫是很短暂的这个事实。 嗯，咱们回到这本书哈，就是刚刚为什么要问你这么多的问题，其实就想问问你哈，因为这本书里写的很多都是关于情感、 嗯、 两性关系相处的一些问题哈。嗯，你是谈过很多恋爱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呢？ 其实不是吧，其实谈过正式的恋爱也不过三个、 哦、你还真的要太老实了，你真的要说 暧昧对象。上学的时候还有，工作以后就还比较好了。 其实你很稳定，我觉得很多人是，你像我们那时候咱俩同龄嘛、 嗯、 像我们那时候上学谈恋爱的基本很难成，就是毕业之后就会特别不一样、 嗯、 很少有几率能够结婚。 对、 哦、 我属于比较幸运，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因为也在北京上大学嘛，就是五湖四海、 哦、 然后大一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不谈，就看我在那着急火燎的在那谈恋爱，然后 等到大家都在闹分手的时候，迈入剩女啊，或者是各种进入相亲市场的时候，我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对 对，当时他们都很淡定，但是我属于成熟的比较早。 哎，那你那个时候对于感情就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嗯，没有没有，其实也是那小女孩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就整个高中阶段还属于乖乖女性，就是也不敢 喜欢学习，天天 对对对，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然后呢，刚接触感情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迷茫，根本就不懂，就不知道感情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你最终要得到什么结果。那加之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所以受，比如说别人受10个挫折才能总结出一条道理，我是受一个。挫折可以总结出10条道理。 哇，我觉得这个咱俩真的是知音啊。 对对对， 就是虽然看似谈的恋爱不多， 对， 但是其实每次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或者这段感情结束了，你都会总结很多的经验，吸取很多 的 营养。 是 的， 是的， 嗯， 对。 所以其实这样的女孩很容易变成大家认为的，包括很多朋友会认为，第一很独立， 嗯， 感情也很独立， 嗯， 第二就是很有思想，很有见地， 嗯， 很有主意，是不是？ 对， 嗯， 是的，主要是不用所有的苦难都自己去经历一番啊。其实你从读书中，你从身边人的故事里面，其实也应该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 所以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的关于情感的问题，是怎么去寻找的这些素材？都是你周围经历过的吗？ 对，周围经历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的个人性格其实比较随和，你不要看我说话比较那个什么，但是大家还是蛮喜欢跟我玩的，不仅女生喜欢跟我玩， 男生也喜欢跟你玩， 男生也比较喜欢跟我玩。所以而且他玩的都非常单纯，就是什么都说，就是男生玩一玩，我有时候会莫名的忽视他的性别，然后就是说他们也会什么东西都跟我说，我相对来说感情是比较稳定的嘛，他们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能提一些意见和建议，然后我就攒了很多八卦。 哦，其实就是说你经常会在这个朋友的角色当中扮演一个恋爱导师的角色。 对，他们是会来问我，但是实际上恋爱这件事情都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啦，即使你给他提了意见，他有的时候也不会去，他只是想倾诉而已。对，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你在每一个案例背后都要写出你的一些观点来，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很难得哈。咱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书哈，到底写了哪些感情方面的东西哈。首先就是第一章，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爱自己更重要的？这个确实哈，现在很多的这个网络流行词是吧？都要说一定要先爱自己，然后呢才能找到另外一个更爱你的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故事，我觉得有几个标题哈特有意思，当时很吸引我。比如说第一篇，太聪明的人的确没办法谈恋爱。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剩女这么多呢？因为我觉得他们智商比较高。就是说你想以前为什么没有剩女，十几岁了能嫁就嫁吧。但他剩为什么剩下，其实某种程度上他自己挑嘛。你说挑也好，你说作也好，那实际上他为什么会挑呢？因为他已经有了审美，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 格调品味。 对，这要放在往前再数个多少年，拥有这种品味格调的女性，她在人群中并不算多。那现在剩女普遍形成了现象之后，说明这部分女性她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即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也是在工作中经济上非常独立的，她才有剩下的资格呀。 对， 那否则你吃什么呢？你只能去找个饭票。他之所以剩下，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有了选择的权利，有了选择的眼光。那相对来说，他其实就是聪明嘛。那至于没有办法谈恋爱，我觉得是过分理性之后，因为感情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东西，对吧？带有冲动，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的，也比如说琼瑶剧里面描写的那些，你在现实中你真的不觉得那些人很傻吗？我觉得很奇怪。对，那他其实女性有了自己的判断之后，他会做一个事业啊、生活啊、爱情之间的权衡， 他 就很难再飞蛾扑火了。但是最美好的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类都是飞蛾扑火。那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是成这种反向比例关系的，我觉得。对。 但是问题是现在很多的剩女她们认为确实身边这种出现的男性不是说也不是没有人追，其实很多剩女，优秀的剩女反而是有很多人追的，但是她是觉得很难有一个与之匹配的，比如说无论是情商啊、智商啊还是品味，他觉得说 你不能找一个太不懂你的人吧，你就是觉得好像我在说东他在说西，我在说这个作品怎么样，就像你文字当中也写过哈，说我在说啊，今天那看到一个什么特别好，他就在聊，哎呀，今天我很累，就类似于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所以很多剩女她会找不着自己特别爱的另一半。 对，其实我也身边很多啦，其实不只是我，我相信你身边肯定也很多。那就是说，我也跟他们聊过，他说其实说如果说挑吧，其实我们挑的不是金钱，也不是社会地位， 对， 其实就是挑能不能聊得来。因为相对来说，他们到我们这个年龄层，他的收入其实养活自己没有问题。相反，独立了之后，他更不会觉得我要找一个人 去依附于他， 很好很多。那他挑的就是说三观。但现在的男性吧，也不是说我说男性有什么不好，就是说这样的男性很难碰，很难碰。或者说他早早的就结婚了，那优质男性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结婚的年龄不算大，也就在二十七八岁基本上都结婚了。那我们现在已经三十了，你怎么能去找个二十五六的？很多人心理上过不了这个坎。但实际上很多条件好的呢又优异的男生，他真的是早早结婚了，剩下来的男生呢在这方面上可能也相对来说差一些。对，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前段时间有一部纪录片，我采访他的导演叫做谈婚论嫁，就是讲这个都市的这个男女恋爱的或者结婚的一些婚姻中的两性相处问题。他第一集就是讲这个三个不同类型的大龄女青年是为什么找不着男朋友。然后呢，其中就是刚刚说到了一个，现在有一种社会的相当于一种模式吧，就是一种定律，是 ABC 分为三等， A 女基本配的并不是 A 男，或者是 B 男或者是 C 男，因为他们剩下来了，然后 B 女基本都是配 A 男的，为什么？因为 A 男结婚很早， B 女也是一个很容易稳定的人，所以他们俩就很容易搭档到一起。 是的 然后 C 女他也容易找 B 男，因为他就我就这条件我已经非常好了，找到他我很容易满足， 对对对， 所以最后就是 A 和 C 剩下来，就是 A 女和 C 男剩下来，这就是说特别麻烦。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因为男生他挑的余地，他相对传统上来讲，包括从心理上来讲，他接受小的比自己条件差的，就他觉得很正常。越优秀的男生他越不在乎女方就是说经济收入啊，或者是他可能更在意性格外貌，但是性格和外貌很好的女生他就各种在意男方，哎，你怎么不能比我差吧，所以就会造成这种差值。 还有一个哈，你也谈到了，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找一个懂你的人哈。你说千万不要和没有幽默感的男人谈恋爱。 对对对。 嗯，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你看我现在啊，虽然说我和老公都比较忙，但是我觉得我这样闲下来的时候，我想着要去找谁玩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还是找他，因为还是能玩到一起去。你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看个电影什么的，就不会觉得特别无聊。但是真的有那些男士啊，你看坐二十分钟你就会想撞墙之类的，就是他的每一句话要不就是不幽默，要不就是那种你无法接受的幽默，就很难受。就是说有的男士他特别是在谈恋爱的过程中，这些男士有时候我体会他们也很痛苦，他们也在，你看他也去学习， 他也特别努力的想要融入到你的内心世界， 但他总体来说非常不自然，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觉得这就是两个人的差距太大。这个差距咱们不是说在经济条件上，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你的内心的，无论是性格还是你的整个阅历包括知识素养内在的这个东西差的比较多。 我觉得一个就是说他的思想体系比较健全比较聪明的男性，他一般都会有幽默感，就即使他是冰山脸，但是他跟你轻松下来就我们看电视啊看电影也好，你会觉得那些男主那么优秀，但他一定会有幽默感的，他如果不是一个没有幽默感，那这个人物就没有意思，那生活中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发现生活中的乐趣，那你想你跟他在一起还有什么乐趣。 对，所以就是现在网络上也在说，不仅要找一个懂你的人，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找一个能够相互汲取营养的人。 对， 包括我觉得你跟你老公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对，我觉得还算吧，虽然说我觉得没有完美的婚姻啊，但总体来说我打个八十分吧。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可能发展的也不像今天这么好，不管是从我保养的这个外貌上啊，或者是从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因为两个人是互补的。 包括里面还有讲到，就是爱与不爱一样毫无逻辑。如果不能愉快的玩耍了，那我们就分手吧。 对对对对。 因为我平时包括做文字工作之后，每天都要收到很多信，就是看到读者的一些苦恼，因为无外乎这么几点：我要分手的时候，这个感情已经持续不下去了，我怎么办呀？那你说这种分析嘛，有的时候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就比如说我刚才跟你说的，吵架不认错，有的人觉得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忍受，但其实你仔细分析来，他不是针对你啊，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你说你找一男朋友，你想让他是1.85米的，但是他就是1.78米，你怎么办？你把他的腿再给他截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客观。那这种东西你就没有办法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但有的确实是你明显对方对你已经不好了，已经没有爱情了，甚至说移情别恋了，你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心理调试，你要主动的离开他嘛。但是很多人在这一步上他就拖泥带水， 迈不出去。 对 他总是犹豫优柔寡断，尤其是爱的更多的那一方。 是的，是的，而且是女性嘛，她即使说她总是给自己脑补一些理由，就是外人看来这段感情也没有办法继续了，但他总能找到，哎呀他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哎呀他今天回我微信了，他就是从这些就是细枝末节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上面再给自己坚持这个感情找个理由。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下你就应该去帮助他，让他赶快去离开这个深渊一样的感情。我觉得 而且你的这种帮助可能就会体现你的这个毒舌本色。 对对对，确实确实有这个情况。对， 但如果你不毒舌，可能他真的记不住，他还会再接着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误。 因为传统的或者说是市面上前两年特别流行的这个心灵鸡汤呢，它确实是说你要忍耐，你要是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忍耐？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坏死了，我还去留着它干什么？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什么鸡汤啊反鸡汤，这个没有什么，这是有一个客观事实，我只是告诉他真相而已。对，也许真相不是他想要的。 还有一个哈，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大家都特别好奇的，比如说我想你到底该怎么表达。我相信可能在恋爱当中对方都会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时候来一句你干嘛呢。 对对对 对，你这个你还做了一些调查。 这个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嘛主动点挺好的，特别是真的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因为很多感情它不是一见钟情出来的，很多女生都在幻想着一见钟情，就是我恰巧喜欢你，但是你也恰巧喜欢我，而且你喜欢我比我喜欢你更深一些，希望男方对自己的感情更深一点。我觉得其实从总体上来讲它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彼此之间有个好感，它能不能发展成爱情，在那个好感占的比重也就是10%-20%吧。其实更多的是这个相处过程中两个人的互相了解。那要是你真的是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男生，这个男生呢因为种种原因可能觉得你条件太好了啊，可能觉得哎呀你这么活泼我这么木讷我是不是就是不敢，他也有他的顾忌。但实际上呢女生就觉得哎呀你都不出手我凭什么出手，很多人都是这样错过了的。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你喜欢他你就表达了。男生嘛就是属于一点就燃型，就是你表达你明确的有所暗示和表达了之后，他如果对你有意思他就立刻会给反馈，但你俩都憋着，那不是就是说很容易就把一段好的缘分给憋回去了。所以我就建议他们就是说你真的想了你真的喜欢了你就暗示一下嘛，就算明示也不是很丢人呐、对吧。我是这样想的。 你第二章也说到一些问题哈，比如说美女都是狠角色。这个我想大家也经常会在一些文章当中看到这个美女都是狠角色哈。 对经常流行。 对，而且你确实把你身边周围的一些故事都拿过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那些叛逆的姑娘只是比你更了解自己而已。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叛逆真的是更了解自己。 好，今天非常感谢毒舌奶奶的分享，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是一丹。 就算起一波，伫立一池静默，灯光暗昏黄色，院外几根生火，黑白字落几句火，落字是火如飞，是火长思索，长过夏花秋落，何为静默？书几句几何，坐卧在宿室外的院落，听妻子竹笛下落，岁月成歌。

北京时间13点整。